直担心我会忙到胃痛。完整封存你的笑声，我要的不是只一点点，完全追踪你的彩虹，我要你今后活在有我的时空。你那真真实实的爱宠坏我，只想呼风唤雨那老板你犯错，我爱你好像失了咒，只能对你坦白说出口。你那处处包容的爱宠坏我，习惯把当无理对你要的过头，从镜子看你被爱情融化的眼神，赞美我，你会欣赏我，让我觉得自己像英雄，让我站上世界的高峰。从那最开始一直到尽头，唯我独尊是我的感受，独一无二是你的温柔，把你放在我的口袋，就这样永远把你扣起来。有句话想要说，一直都没说，亲爱的你，我真想陪你到最后。你那真真实实的爱宠坏我，只想呼风唤雨牢牢把你反锁，我爱你好像失了咒，只能对你坦白说出口。你那处处包容的爱宠坏我，习惯把当无理对你要的过头，从镜子看你被爱情融化的眼神，要命的迷人。你那真真实实的爱宠坏我，只想呼风唤雨牢牢把你反锁，我爱你好像失了咒，只能对你坦白说出口。你那处处包容的爱宠坏我，习惯霸道无理对你要的过头，从镜子看你被爱情融化的眼神，要命的迷人。你那真真实实的爱宠坏我，想呼风唤雨牢牢把你反锁，我爱你好像失了咒，只能对你坦白说出口。你那处处包容的爱宠坏我，习惯霸道无理对你要的过头，从镜子看你被爱情融化的眼神，要命的迷人。

的自己。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 新年来喽！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 新年来喽！ 欢乐来过新年， 财神爷来到你门前，财神向你招手缠笑颜，心想事有成。 Always be busy, may your feet always be swift,